E3 2017 Part Two。 我冇谂过 Xbox 讲咗一拍， 吐槽位啊，讲笑位啊 ，kick cut 翻炒呢张图拍啦。因为其他唔系将其他主机摆啦，因为其他冇四部新机，冇新硬件啦，至少就都系新 game 嘅啫。嗱，讲咗 Sony 先，今年 Sony 我抽咗最大嗰最大嗰、那个，即系坊间炒最紧要就系 Mountain 啫 ，Mountain 开玩 open 个世界嘅 Mountain。 喂，其实唔系 open 咩嚟嘅，大家嗱坦白讲。由最初公布到、大家即係正式冇正式講明啊，同埋睇完啲片啊，睇完啲閉門嗰啲睇 cut 講到睇閉門試玩咧，大家都知嗱，大家清楚呢、這個 game 唔係 open world， 你嗱你可以想用簡單講法就係咧，即係一隻以前嘅魔坑變咗高清化，嗱唔係 4K 係高清啫，究竟仲唔足夠 1080P 我都唔敢咁講啊，你去魔坑咪執行揀任務就去嗰、那個可能去火山地帶咁樣嘅，那個火山地帶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咁樣嘅。佢系喺嗰个地方一次过捞晒，就唔会有松一去松二嗰样嘢嘅啫。 佢即系细地图变大地图，同埋嗱，如果我冇理解错嘅话咧，其实你地图同地图之间咧系唔会再捞嘅， 因为其实佢可巧妙地话喺用一啲行嗰啲好狭窄嘅路度，即系等于即系Biohazard开门咯。你觉得咁有冇捞点啊？即系用嗰种方法去。 呃住你咯，即系你行到咁上下，佢就捞紧。到你真真正正行去，行到咧嗰个地图嗰阵，你就唔需要再见到任何捞嘅画面。 已经捞咗啦， 佢系捞。咁其实冇乜所谓。 唔系，即系最紧要系以前你玩嚟，可能好简单，最初嘅任务三个松，由一去二，你咪要捞，跟住就即系变咗系闪出闪入，嗰啲敌人会消失嗰啲嘅。佢就真系做到嗰一个松系唔会有boundary， 而。啲敵人咧真係好似喺個 environment 咁咧，你嗰陣時玩魔坑最大問題就係咧，你追個敵人得下咧，佢行下會唔見咗嘅。而家就冇呢件事。 這個其實當年啲 MMO 就已經搞緊呢啲嘢啦，講咁多。 即係好要解釋翻，呢只唔係 open world， 好多人有個誤解咯。 即係佢即係 咁，其實好似冇分別啫喎。 有㗎，喂，個重點係回歸 Sony 呢個最大嘅戰略意義啊。 因為對我 嚟 講就係。Mountain 點解佢成功？其實就係佢可以計，可以攞只雞玩啫。當初佢成功，佢當初成功就係咩 咧？嗱， 成班有機， 呢個係一個算係真係，我覺得叫唔好意思，不作講，即係個巧合啦。最初我唔知道大家讀者即係聽眾有冇記得，最初 Mountain 係 PS2 出嘅，元祖 G 二代有支持度，但係冇大爆嘅，即係最多都係賣50-60万套嘅啫。後嚟跟住PSP 出咗部機試下啦，真係即係換埋製作人試下。將可唔可以將要大家 online 邊做面臨咁試下呢、這個，即係你唔使上網，明嘛？ 變咗爆紅。 第一代都係正常有好反應，到第二代真係爆啦，因為嗰陣時 PSP 即係有 PSP 嘅對手係DS 個畫面贏曬啦，同埋個玩法，大家嗰時發覺嗰時WiFi 唔係真係好盛行，大家都好中意出街去，即係原來可以大家咁樣對面對面咁打機，大家覺得呢種社交模式係好受新鮮感嘅，就係。你要記住嗰、那個年代把戲咧，我哋未用緊，未 iPhone 唔係好盛行嘅，就係咁你呢樣嘢，即係其實我覺得唔係咁多人唔好玩，係 Mountain 嗰種玩法令到呢一個遊戲爆起，即係雞同蛋問題咯。冇如果即係咁講，呢種玩法當年唔係 Mountain， 可能另一隻 game 咧，爆起嗰隻就係嗰隻 game 啦。 不就算係之後出翻電腦或者係家用機都唔係好。唔係， 嗱，家用機出翻咧，佢都係V 出到第三代，其實反應唔好嘅，因為佢啲人鬧海戰同埋你 V 個上網其實煩嘅，即係到最尾你諗下電腦個Frontier 嗰批就係一批玩家啦，即係因為其實佢只 MMO 咁樣嘅，去到最尾出到而家你可能去到你去到DS 啊 3DS 咁樣，即係用翻四代啊Double Cross 咁樣啦，大家都係要面臨，即係慣咗面臨，雖然佢有冇上網拎嘅功能，但係。大家都慣咗一齊，我約出去，可能去咖啡咁打。 個重點係你可以即刻用口嗌對方做任何動作，甚至一嘢搶 Q 咗佢部機嚟做。呢啲動作你喺網上係做唔到噶嘛？ 香港就係佢Mountain 佢架構咗新嘅一種叫做唔係另一種新嘅 方式， 另一方式嘅新嘅玩法就係、是、以前我所謂嘅對戰就係一對一幾人對部大電視玩。或者係網絡對戰，如果成日咩打佢部機， 新又你話新又唔係好新嘅，當年 Pokemon 已經係咁啦。 Pokemon 冇咁動，即係冇咁動態， 冇咁多人。 唔係同埋只 game 係 Pokemon 始終係指令 game 啊，呢只係動態 game 啊嘛。 嗱，一樣就係你寫，你就算你用麥講嘢，你點方便都，你都唔夠你話幾條友喺間老麥度一路喺度玩，一路喺度炒黑炒喺度講。 你用麥玩咧，玩完之後咧，玩曬好玩完只 game 好開心，其實個人咧係會好寂寞㗎。 因為你個人，你冇啊，你個人就始終翻嚟係你 自己。即係佢有用電腦玩，可能話你嗰時 Rainbow Six 都可以用上網連線，當然質素連線質素一件事啦。玩完之後同你去網吧玩 LAN 咧，其實唔同嘅。網吧玩 LAN，即使隔離嗰個唔係你對手都係你，咁我到個人氣啊，即係其實有好多時玩遊戲機，點解你有機鋪啫？你覺得熱鬧係一種對於心理上係一個開心嘅事。喺屋企自己打機，就算你就全宇宙嘅人一齊打到咧，你覺得好寂寞其實。 咁呢個就係點解Mountain當初PSP 突然間爆紅，其實呢樣嘢啫嘛，就揾咗個叫做 即係個感覺咯， 感覺咯。 你打完之後，啲人仲會互相檢討噶嘛？呢啲動作你喺屋企打機就唔會噶嘛？ 一齊食飯咧， 食係食一路食飯，一路孖叉咧，又貓車。 你會覺得Mountain已經超越咗遊戲啦，係一種社交嘅行為咯。 嗱，而家我因為我依排而家我已經好少去夜機廳老闆啦，唔知有冇人我但係。間唔中我仲見到人街度咧攞一部書睇打。 有啊！而家我見過喺街度開部機出嚟上雙打都好，一齊玩孖車咯。即係起碼坦白講 ，Switch 呢個做法係成功的。不過呢個後話唔好再講住，我哋講翻Sony 先啦。咁除咗 Mountain 即係全民喺度好興奮啦，但係跟住有啲喺度講，哇！佢都唔係叫五啦，即係我淨想講話，而家咪叫 Mountain Well 去美國嗰邊製作人就話，雖然佢唔係五，但其實你我哋本身製作嘅意義都係叫做當係五咁做，不過因為咧覺得因為係世界性嘅，想就叫 Well 好聽啲。其實我想問一個好簡單，你用下諗，我腦諗都諗到，佢而家既然喺 Switch 度都 port 得呢個 Double Cross 嘅移植版，即係話你聽，我喺 3DS 有 Switch 度咧都會繼續延伸 Double Cross， 甚至可能想繼續做。我翻嚟 Sony 陣營 PS4 出後，咁我唔通我翻嚟同你講，哇！我叫做喺 Sony 咁樣叫 Mountain 五，你知唔知？如果同你講喺 Sony 出 Mountain 五，呢一個炸彈氣勢幾大啊？即係等於斷咗任天堂線嘅咯。佢而家等同於咩咧？買波皇馬對佐仁達斯，我買完皇馬再買佐仁達斯啫嘛。你明唔明？ 兩邊壓、住啊嘛。 即係同你講，因為其實咧 Mountain 4G 出完之後咧，啲人反而覺得。比較立啦，冇乜新意，所以先至點解 Mountain 4G 之後唔係叫五叫 X， 因為試新嘢。其實 Mountain X 咧係好唔同以前嗰幾代，就係多咗好多動作元素啊，即係變咗好似超級系嘅 game 啦，加咗啲嘢。其實點解唔會叫五而叫 X 咧？喂，衰咗我可以話係外傳咁樣嘛。咁而再將其實 Double Cross 即係 XG 咁樣，即係 X 嘅 G 咁樣啦。 即又系讲翻重新当年啲人问，就系呢个 NDS 唔系呢个 Game Boy 嘅后继机咁解啫嘛。 佢系，但系佢咁叫啊嘛。 佢当初话唔系噶。 梗系咁讲啦，即系 唔系当即同一个道理啫嘛。 佢讲出嚟定个名叫 Mountain 五问题冇问题嘅，但系影响就 跟住咪衰咗，跟住衰咗咪衰咗你咪大机会咯。 咪即系问题，你谂下一间上市公司，同佢讲喂，我同你讲，喂我keep 讲喺日本啊，讲紧净系 PS4 出 Mountain 五，你知唔知呢个炸弹呢件事，即系等于同任天堂断交噶咯？ 真唔会啦！ 即系感觉上啊，其实唔得噶。你只系觉得佢咁两边都出嘅话咧，坦白讲，即系我自己个人睇法，如果PS4 玩真系成功嘅，卖咗200万套以上，即系变咗系接到原本嗰条路线嘅，再下一集咪叫五咯，系咪先？如果唔得嘅，失败咗嘅。咪睇翻任天堂嗰邊繼續叫五咯，即係 我覺得嗱老實講，我就唔係好睇好呢單嘢。 出咗先啦，唔好咁武斷住。 咁你事前梗係靠，梗係靠古年代啦。 連輕鬆都未輕鬆，就唔應該咁樣講嘅。 嗱，對我嚟講咧，今次PS 遊戲裏面最震撼嗰只叫《超武鬥轉 PS 四版》 ，Dragon Ball Fighters 四 set， 即係搞 緊個時，佢最多個意思即係玩食指啫嘛。 係啦，但係搞緊嗰個就係。多年我超入年嘅超武斗转，用 PS4 嘅画面出嚟先。 即系话翻听，其实即系大巴星 Bandai 即系帮佢做嗰间嘢嗰个系咪？我唔知系咪 Cyber Connect 定 Dreams 啊？即系就话咧，原来咧搵 Assist 翻嚟咧，你要只 game 做到几靓都得嘅，即系完全可以讲，哇！以前嘅所有咁耐以嚟嘅龙之剑斗 game 原来都系垃圾嚟嘅，即系。 唔系，系最紧要就系、是。 呢個係事實嚟 嘅，唔係，因為以前咧好強調立體咁咧，其實令我突然間覺得，當年 PS2 嘅《龍珠》到之前嗰代，嗰啲唔係格鬥 game， 係 3D 動作 game， 翻到呢一代先變翻格鬥 game， 變翻就係我哋玩開嘅2D 平面格鬥，跟住即係嗱最近我哋玩翻新版 Street 版個街霸二啦， 啊， 咩都真係我好開心啊，咁就玩靚咗啲埋嚟一樣嘅啫，但係。我哋靓咗已经好满足噶，我哋已经我哋 始终喺嗰个平面格斗个 game 本身个游戏个类型都唔同，你 3D 格斗系两回事。 因为始终个平面嗰个 俾人嗰個 玩，你玩嘅方 式接受啊，即係會覺得冇咁複雜。一到 3D 即係你會覺得，哇！我要估， 你要估左右，又要勝。 你玩個龍珠啲 3D game 咧，發覺咧啲人啲走到冇雷公咁遠咧，佢真係好煩㗎。 即係話嗱，咧講緊就係 3D 格鬥。你係去好似所謂叫做 Wage Fighter 嗰啲問題都係咧，佢限喺個 ring 入邊。龍珠啲 game 係無限大嘅，啲 我嘅睇法好簡單，佢兩種係根本其實根本就係兩種唔同的 game。而 你講咩啊？ 2D 嘅格鬥同 3D 格鬥其實兩種唔同嘅 game， 佢對都叫格鬥 game 咁解啫。咁而其實龍珠啲 fans 係想玩 2D 嘅多啲。係 啊， 我即係好簡單嘅啫。超模你就講超模啦，就算我除咗第一代之後就冇玩啦，佢 3D 化我就冇玩啦，唔好玩啊大佬，都唔係我要嘅嘢嚟啊！ 但事實上超模女主真係當然就好玩啫嘛，即係當上當我睇見超模女主，哇正！ 唔係，但你話新呢只Fighters 咧，重點唔係喺只 game 嘅格鬥度，係可以佢用 3D model 嚟把造翻名場面出嚟啊！ 佢因為佢將翻演翻， 同埋個速度真係好鬼快啊！ 佢 直接唔係咁呢個ACG 嘅格鬥 game 即係作品改編格鬥 game 咧，就好超足咁樣玩，當然操作都係咁樣，都係咁樣噶。因為咁樣好，咁你打嘅係 fans 啊嘛，fans 啊梗係中意呢啲嘢噶啦。 睇名場面啦， 係咯，即係。 同埋最緊就而家又隔咗時間咁多年，你以前 Jet Set Radio 年代貼得好粗糙嘅所謂叫做三 D 模型貼二 D 畫，到而家 你講 Toon Shading 係咯 ，Toon Shading 到而家。基本上 已經冇難度嘅咧，基本嘢嚟嘅 真係。咁我而家要做，要喺 即唔會咯，唔會有人同你講我 Toon Shading 係個賣點，講出嚟俾人笑啲。 睇佢嚟咗幾靚，佢而家做到，因為龍珠本身又唔係話所以特別靚。 唔係，因為龍珠嗰啲用色，即係我講佢啲李三明啲落彩咧，佢啲色咧其實真係好適合 Toon Shading 嘅，就係 簡單啊嘛。 只要佢個格鬥系統唔好太鳩就得噶啦，好認真。 係唔好太流嘅。 係。 睇落去係類似 Marvel 對 Captain 嗰種三對三嗰種咯，隨時換人同埋 assist 咯。但我見到 assist 係好煩嘅咧，真係煩到咧，我打緊你係咁 call 啲嘢出嚟咧，漫天出波喺度咧射，其實係好亂咯。見到畫面啦。 因為當期 Marvel 後嚟都變有啲問題㗎，又換人，又 call 支援，即刻大堆。 睇就好睇啦，玩就好忙啦，覺得 係好忙。嗱，佢支援好簡單就係支援，只不過叫做咩？咁我真係 check 明白數一數人嘅啫嘛，其實二對二嘅啫嘛，三唔三我就睇下點樣去嗰個系統點設定設計。 其實正常嚟講咧，就唔會有太多鑊嘅。雖然不過你明白畢竟呢啲超模鬥轉個之前幾次都俾人憤佢個系統好大鑊。 係 assist 嘅系統，我哋可以放心嘅，完全係信心保證。所以本身反而係咧呢一隻 game 係喺香港嘅玩家咧，佢嘅注目度應該係成個 EP 最高咯。 對外講都係啦。之後嗰陣，對於我唔玩摩亨人嚟講，龍珠又是龍珠超近排又紅到飛起，咁加食咗條水。 但你冇留意佢咧，暫時公布嗰啲嘢咧，我覺得佢有留一手就係咧，因為佢通常啲 game 一定唔會一集過啦，佢似乎想將登場角色咧就收縮到比較完早啲先，即係當然佢都會有啲超嘅角色。 我估佢妖魔就有下一代妖魔，不過最大可能都係 DLC。 佢應該係出咗基本角色，加一兩個而家超嗰啲衫嗰啲嘢啦。但係咧，佢一定會預咗唔會一代先，即係一係 DLC， 一係出多代。 一係就嗰啲叫咩啊？資料包啊， 即係 DLC 咯。即係或者佢可能想出多集，所以今集我唔會期望會有好似以前八九幾人咁樣，唔會嘅啦，一定係攞手先。一俾大把攞嚟買噶啦， 逐個賣唔好，你要買啊？300 yen， 幾百 yen？ 我俾你講就 咩啊？係300 yen係個角色，最想用two piece嘅衫又要俾100 yen 啦。 唔係啊，佢而家講嘅係跳蚤個古仔啊，跳蚤個飛三次，算啦，跳蚤個係其實同動畫有關嘅，有機會再 講。跳啦，所以其實都係我想講翻隻嘢咧。Sony 做法同 Microsoft 真係一樣就咧，以前咧 Sony 最興就咩咧？開期票就係咧整一段完全即係尤其是舊年啦，即係小到最小到係嗰啲咧，整一段完全咧直驚到時一定都冇嗰啲片，整個 logo 講嘅嘢就完，即係諗啊佢好正，但係你諗收神咧，你直驚都唔出。嗱，其實我後年咧對佢嗰只 Death Stranding 咧好有期望，諗住好快出到。我而家信你啦，其實我唔知呢啲 game 究竟2018出唔出到，因為咧今年乜都唔俾你睇，當然可能係未做好，或者係嗱你留意到一樣嘢嘅，我想講翻就係 Sony 咧，今年主打係咩咧 ？God of War 啦，Days Gone 啦，仲有嗰啲就嚟出嘅 Uncharted 啦，即係嗰啲全部都又係講句，今年內或者出年年頭一定出到嘅 game， 佢唔會再俾啲 我唔會俾帶個 game 俾你就算啦，即係佢真係好務實咯。 你啱啱形容嗰種咧係點講？段片本身係唔係隻 game 嘅一部分？佢另外攞嚿概念片出嚟嘅。 第一今次佢今次俾得你嘅，除咗會有播片之外，都會有見到。 就算係播片嘅都其實係隻 game 入邊嗰度抽出嚟噶嘛。 有見到 Days Gone 真係見到嗰個人去面對好 PK 地咧炸門，有啲喪屍去追。那間屋嗰啲人啦，跟住高爾夫又見到即係同佢同個仔一齊有啲互動去打啲大怪獸嗰啲，即係當然嗰啲係過場嚟嘅，但係都知你都睇完之後，你都係知道只 game 點玩。反而佢直頭係 GT Sport 咧，佢直連喺個 plan 個 conference 都唔 show， 直頭係喺 conference 之前就已經報咗，因為佢都覺得我擺唔擺落去個 show 度，你都會買㗎啦。即係變咗係都變咗同 Microsoft 一樣，主力係 sell 啲未來半年至。九個月 未開機就開放了。 Sony 呢方面我覺得係好合理嘅，因為我又冇新機，你我俾我畫啲餅出嚟，俾邊個食先？ 唔需要，因為唔需要再做呢啲宣傳嘅嘢咯。 因為如果我要谷新機，我有新機出啦，咁我咪就要谷呢啲嘢咯。而家冇嘅話就正常啦。 全部影都冇， 有佢，但係冇嘢睇。 而咧，你冇預就話明啦，冇嘢擺嘅，對唔住啦，我做延期。 2018年 即係預咗嘅，但係 咁 正常。 算啦先啦，喂，買小島正 game 定靈木月嘅 game 邊日出少先？ 我覺得靈木月先啲。 應該就靈木月先，小島啲咁啊，成人性格。 夠性格，即係冇黑幕咁句啦。佢啲咁嘅，佢應該明即係所謂叫做係好一啲藝術家，唔好啲獨裁者性格。佢係只 game 去搞最黑，佢先做出嚟噶。 所以但係點樣抌翻轉頭喎？兩條友隻 game 未出得，佢都費事整條片俾你喺度再掉嚟，反而係好事，因為咧有時可能咧睇得多會好厭。 唔係，我嘅睇法唔係咁，我係話因為靈木月咧就有 keep住報告進度，你個個禮拜要交進度啊，係咪嘛？個個禮拜好似定期咯，唔記得。你定期要交進度的話咧，你啲進度會快少，會快過嗰啲嘅。 我間唔中就收到 Kickstarter 寄俾我。 Kickstarter 嗰邊會不斷話你聽，而家我做到邊度？我而家做啲乜嘢？乜如何那樣？ 即係你覺得小到完全係。 少到冇人吹啊嘛， 唔期望啦，已经系 冇人敢吹佢噶啦，你冇吹，唔系，主要就系相对嚟讲系冇唱晒嘅。你點同咧？即係情況啊！ 而家就同嗰啲學生課暑假一樣，一個咧就上緊補習班，每個禮拜會要交功課。一個就唔知去咗邊度，即係可能暑假完之前先暑翻出嚟，一去趕功課，邊有可能咁快寫完啦？係 啦，我 覺得 應該就 肯定嘅靈木先。 好快應該就我如果順利嘅話咧，2018年。暑假 肯定係咪一定今年冇？因為如果今年有嘅話，佢都出得嚟咧，出得嚟即係肯定冇啦。 三六應該睇下年嘅聖誕節。 我講你即係睇下 啦。啲小組就下年聖誕節已經好神奇㗎啦。 即係其實都係總結翻 Sony 就係、是、好多嘢睇唔會再亂咁開期票完，因為你話好 impressive 嘅我又冇，即係係合格以上，但係唔係好高分，因為有一個我覺得如果你搞 conference 冇站台咧，即係冇驚喜啦。其實可能佢會覺得。我都去到呢個位置，即瞓喺度都贏，做乜搞站台啊？ 我又覺得係純粹係佢一時間冇辦法開到啲咩嘢，好令你好好用大家會驚喜嘅嘢。 成個 conference 一直完全 brand new title 都冇啊！ 我真係加唔出咪冇咯，唔簡單。 嗱，好啦，去到真係著大 title 出嘅任天堂， 係咩？ 唔係有啲係公布咗啦。 嗱，睇埋我已公布嘅。即係之前Switch 個 conference 咧，即係Mario 嗰啲咧，只不過係俾多啲嘢你睇嘅啫，同埋更加清楚個玩法。即係之前條片最初公布條片咧，你係唔知做咩事，以為環遊世界。而家同你講射 game 個重點就係頂帽同埋變身冇啦。即係入面太細緻嘅就唔好講啦，自己睇片啦。總之就話成嘅 game 要靠實頂帽去揾食噶啦。跟住第一次終於俾咗你睇實機嘅嘢係呢個訪問啦，即係其實即係你感覺上佢點解之前要出訪問 Heroes 話你聽？哦，原來一開始訪問手機版《可能 Hero》咧，就係呢個訪問無雙嘅呢個嗰啲叫咩引子嚟嘅，就係聽全個訪問嘅角色就去曬呢個 game 度。即係其實訪問無雙即係嗰個手機 game 咧，其實係一個廣告嚟嘅，就介紹緊歷代訪問有咩角色。咁你可以預示到嗰啲主要個角色都會喺訪問無雙出噶啦。 咪最緊要就係嗱，講下先，就奧德賽咧，今年10月27號出。 我覺得唔係話唔好啊，但係一般咯，我覺得係啊。 年青温就佢一條廣東今年原來出嘅啦。 佢一啲經典會出唔到，其實之前都講咗係今年嘅呢、這個假期檔期之前出嘅啦，我講咗。 同埋即係最後成Metro 兩樣嘢，首先就係佢喺佢個嗰個發表嗰條片度咧，就第即係任天堂好罕有地，真係咩都冇，就真係賣期票啦，擺聽我哋出 Metro Prime 四，但係喺嗰條片之後嗰啲現場試玩嗰啲咧，就有隻以前 Game Boy 嘅 Metro 第二代嘅 Remake 版，就變咗係類似即係用翻而家啲銀河呢、這個月下式嗰啲，即係其實 Super Metro 嗰啲玩法，就但唔係呢個 Retro Studio 或者係呢個任天堂自己做嘅，係外判俾嗰間嘢，嗰間嘢咩 Mercury 啊，即係總之嗰間嘢係之前做按摩城嗰間啦，即係 3D 按摩城嗰間嚟嘅。唔係少到嗰間，即係其實少做監製啫嘛。即係你知道我講邊隻 3D 按摩城啊 ？PSP 嘅啫，嗰間嘢就係做呢、這個新嗰隻銀河戰士 3DS 版 外判咯。不過 但反而都令人有驚喜，因為大家好耐冇玩過呢類嘅銀河戰士啦。 係啊，即係變咗而家就係嗱呢有奇遇 啦。仲有公佈咪咩咯？一隻 Yoshi 同埋一隻係卡比咯。但係我覺得即係應該唔係話好差。 嗰啲又係。丢个计划出嚟，好明显系未影未影啊，未成型嘅。 唔系，佢已经有比较 detail 嘅试玩嘅咯，已经系。 嗯， 但系都系出年年头嘅 game 咯。但系即系点讲？ 起码有一样， 大家都系觉得每一代机嘅主机都有，一定唔会有冇呢个 game 啦。但系都唔会话哦，我卡比啦咁样咯。即系卡比呢都知唔系一线大 game 嚟噶啦。 第二呢樣嘢㗎，咁佢而家即係佢本身第三廠少嘅話，咩 game 諗住？不過咧， 咩啊？第三廠咪公布咗Skyrim 會出呢、這個移植翻去呢個 Switch， 佢對應薩爾達林克嗰個 Amiibo 會有林克裝咯。 又話啊啊問啊，新之家俾佢整啊。 FIFA 100就之前EA 嘅神公布咗睇，就個畫面比想象中好但因為佢個最大佢就少咗兩樣嘢嘅，佢同PS4 同 Xbox 版嘅 FIFA 唔同，就唔係用同一個 engine， 係用翻前一個 engine， 所以咧啲動作就冇咁好。但係咧，如果你以portable 嘅遊戲嚟講，即係講緊我唔係講 TV Mode 啊，就係講portable mode 嚟講，係合格有餘嘅。同埋佢冇咗個 journey mode， 即係咩叫 journey mode 咧？我唔知你冇玩FIFA 啦，即係佢俾你好似玩一個 RPG 模式咁咧，去睇成個即係你扮演一個球員 人生模式 係咯。但係嗰個模式係好好玩嘅。 咁我话佢而家佢嗰个佢个策略，因为佢重点系佢部机已经出咗噶啦嘛。其实佢就话你听我，我接下来会有好多大作，买机啦，买定机先啦，得噶啦，啱数噶啦。 重点系机咧， 买唔到啊！真系讲Switch香港真系幸福嚟噶。啲人成日食骨啊乜乜乜啊，要抱住伊人，我心谂 肯定买都买唔 到。啲相先啦，本啊想食骨都冇得你食啊， 买都买唔到啊，直情。 好简单啫嘛，你 同佢講，你同本仔講啊，食骨啊，佢都喺個 Facebook 即係狗衝過去啦。佢話有骨我點解唔食啊？問題係連骨都冇得食啊嘛。 即係而家佢重現翻當初我日本2017年啊，日本嗰時，不論 3D， 不論 3DS NDS 又好 ，V 又好，個個快咧。 2007年啊， 2006啊， 嗰 時最缺貨年代啊嘛。個個星期我去咗巴士人氣坐按摩椅嘅時候，佢睇張單寫一貼一張就話咩機咩機，又唔知用機全部冇貨。 又香港又話，因為啲貨俾人送曬嚟啦。 但係日本冇貨嘅，本週都冇缺貨嗰時係而家話 有少少唔同嘅，就係當年咧係老任夾住個生產線，佢唔去開個佢唔肯開新嘅生產線，淨係肯用舊嘅，所以佢產量唔高。 而家係咁啦，因為佢而家知道情況唔要開越高。 而家係佢冇零件做啊！ 你零件同又好之前有講。 仲有一樣嘢，正有都好，佢因為好多貨要撥備咗俾亞洲同埋歐美入，即係佢係唔係都得咁多步？佢正常嚟講咧，如果自私做法咧，就留俾自己，佢唔係。俾曬， 梗係唔係啦？梗係俾街外人先啦，街外嘅唔肯定啊嘛，你買咗件貨先啊嘛。你 有個古仔有講翻啊嘛，有啲人咧去咖啡園咁試醉啊，因為去咖啡園，我最好咖啡出曬口啦，又邊係啲賣剩嗰啲炸啤豆嘅咋，咁樣啫嘛。啲而家好嘢梗係去外面噶嘛。 我覺得係個情況係因為日本人咧就係唔係都會買嘅，你鬼佬唔係啊嘛，冇貨咁我乜隔離噶咯喎。 係啊。 所以你咪先要俾咗佢嗰啲唔肯定嘅先咯，咁佢買一部機先啊嘛，咁你日本人就等下啦你。 就咁炒，突然間掟就俾人好炒。 喂，有一樣嘢，今次暑期真係而家炒一講下啦，即係而家仲有啲時，仲有幾分鐘時間講下啦。 嗯， 之前喺2、3月前咧，有啲傳媒就係誇張喺報紙登道歉聲明嘅，老飲話將啲批寫 speech 唔掂啊嘛。 公道講一句，去到 speech 度咧，我就有少少保留就係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各大討論區啊。以前咧，就算好火紅嘅 PS2 啊、PS3 啊、PS4 都好咧，都唔會咁樣嘅。Switch 而家好情況就係咧，大新嘅新機，例如話之前嘅街霸啦、孖車啦，甚至而家啱數咧，好多都係買咗即日試玩一次就放，因為原來而家香港好多人咧，我覺得咧係跟風啦，即係跟潮流，即係人買又買啦，唔係講部機都算啦。只機買翻嚟，喂，Peter， 為咗呃拉啊嘛， 呢個啱出有嘅假券 game 出咗去買啊，買翻嚟，其實佢都唔知啱唔啱自己玩，即係完全冇做功課，冇上網睇過啲咩料啊，咩都冇，零資訊。 咁大呃拉年代係咁噶啦， 我心諗每一隻大作啊，即係一大作二線作都好 ，day one 即放係多到爆，其實呢件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咁我覺得就唔關 Switch 事嘅，純粹就係佢真係而家風頭等大家攞呃到 like 啊嘛！你唔係風頭等嘅話，呃唔到 like 啊嘛！ 所以變咗我意思係話，對於商鋪嚟講，可能覺得哇我啱先出啊100隻買曬，其實呢個係一個假象，因為咧佢唔係真係去咗真用家度，即係可能我買100隻，但原來可能有50隻已經俾人即刻二手咗，即係可有一個預期就咧，可能有一鑊嘢佢好某隻大作啦，可能。預得到貨個量好勁，諗住話掂啦。點原來其實估錯數，因為根本上佢本身之前賣嗰、那個實數，唔係本身 actual 落到用家嘅數咯。 即係你驚佢會有一次就會供求失衡，然後就爆死啊！ 因為其實嗰個而家你話啱數好賣，但係我見到好多人都係即刻放，其實即係唔係唔好玩，係啲人根本上完全唔知咩嘢就買。 不過香港情況又唔香港事件， 我係講香港咯，我係講香港。 日本又唔同，香港少數人唔多。 日本買到啲都買唔到，講咩啫你？ 即係，但係佢而家個肯定就同你講嗱，我接下來的一兩年，因為再長， 一百年內 啦，有好多梯度100年內嘅寫，即係你寫100年內咧，老實講，我真係唔會預佢3、4月出。 唯一一樣就係今次 Switch 佢今次成功，其實真係打動咗啲之前冇咁即係對老人唔睇好嘅，又希望會轉。 唔係喎，你留意清楚喎，嗰條片又好，而家冇最近公布梯圖都好咧，其實 Third Party 或甚至或者外國廠咧。都是很弱的，因為你見到全部title都是 觀望中啊嘛， 是 一是就是自己的，一是就是已經合作開的了， 這是之前公布了的、或者是將一些冷飯炒過來，即是你剛才用 FIFA 為例，他最初 Day One 已經公布了會有 FIFA， 但是不知道人最初怕是不是 Q 版呢，哦原來不是，都是 FIFA， 不過是前一代的 N 線，即是都說 手機版、 你叫做樂觀一點都有得玩啦、悲觀啲講，哇唔係喎，人哋玩緊 Frostbite Engine， 我玩緊你個上一代嘅唔知咩。 咁就算你咁 Monster 其實都係將誒 PS 版本上 去。好正常，你手嗰部基本上係手提機嚟噶嘛。 所以咪我覺得可能而家啲廠見到個全球嚟講個 Switch 嘅勢勁咧，而家啲做嘢咧， 咁你真 係 要 考驗咧就一年後啦，因為你做企劃都要做起碼3、4個月，再到開發咧，所以可能我會見到。 我當你即時拍板，你都要做年半。 咪因為點講咧？你見到可見嘅將來，坦白講都係任天堂嘅 game 加炒爛飯或者係跨平台嘅 game 為主。你話真係有個 third party 同你出隻原創嘅 game， 或者係可能都跨平台，但係為 Switch 做多啲嘢咧，冇咁快。 新參嘅我估2018年底開始會見到有陸續會出到 嘅。其實呢段時間任天堂真係要， 所以佢而家咪要咪就係佢要最主力打就係呢段中間呢段時間要守到第三方 夾咯。呢叫11隻 Switch 版啊，而家都遙無期一。 喂，大佬啊，你之前喂，其實講真，開始買兩邊 PS4 三 3DS 出曬，好明顯就係呢個 game 一定有大量嘅 DLC， 到時Switch 版一定係呢個 Game of the Year Edition 嚟嘅，即係咁講，一開波哦，以前所有 DLC 齊曬，再送多兩個俾你咯，你翻去真係會。咁好死而家呢一刻，喂你要記住本身即係7月出嘅咯，我突然間插個 Switch 版嚟，你唔好玩啦、啊，佢咪做唔切，佢唔需要咁做啊。 咪即好似Switch 版出嗰個飛車男咁樣，所有飛車嗰只飛船箱啊，即所有DLC pack 咁就去。 喂，根本就而家 Switch 係咁樣用噶啦，係咪咩？ 你唔好理我，對我而家慳好多啦。 跟住呢個 Pokemon 又出 嗱，就係嗰日，我頭先我其實一直想講，頭先唔記得咗講就係。今年兩大重點，一個就 Pokemon， 一個 Pokemon。Pokemon 嗰個唔關 EV 時嘅 Pokemon 係喺 EV 之前佢啊唔係喺 EV 講錯 EV 佢就主因為其實今年之前佢本身講咗佢做咗個發表會係講咗Pokemon 嘅 DX 版啦，即係叫做 Pokemon 鐵拳嘅 DX 版啦，即係EV 前講咗，跟住就Ultra 新同 Ultra Moon 啦，即係喺 VDS 嘅，同埋係仲有金銀嘅 Virtual Console 版啦，跟住佢喺條片度咧就冇再特別再講，淨係講一樣嘢就話Game Freak 做緊 Switch 嘅。Core RPG 嗱，留意一下，好多人可能會有語言陷阱噶。有人話：哇，唔係啊，出新一代 Pokemon 俾 Switch， 佢冇講過話係呢個新維門嘅嗰類嘅延續篇，佢淨係講因為 Core RPG。喂，如果出一隻原創嘅 RPG， 你都吹唔漲嘅喎。 係咯，佢有權係重製舊版，亦可以係新作，亦可以係。總之佢而家好明顯呢句係紙上企劃嚟嘅。 系佢都话系啱啱其实未开发噶啦，系嘛？ 咪系咯，佢所以佢而家系开咗个梯图。 佢话一年内都未出到，佢都话。 边度快啊？一年内。 但所以真系觉得我从粹想讲系，如果呢只系完全嘅即系主轴嘅嘅叫咩嘅延续篇，咪梗系开心咯，系咪先？ 我觉得唔会系主轴咯，应该系好接近主轴嘅外传。 喂，再 P K 啲咪即系将即系呢个可能唔知边一集嘅，可能系做咗外传，但系用个新嘅 engine 嚟试，即系话有啲衰咗，我唔会俾人闹啲咧。 啲系咪听讲有佢有临本事，可能真系会将四色嘅重制版再重制一次。我觉得佢有佢做得出嘅， 即系我都觉得佢唔会压住落去咁样出发啦。 肯定唔会系一个下一个新下一个正式嘅，又系一个问题，同一个问题啫嘛。佢唔可能將正轉嘅下一代去而家。 喂，講真，你話 Switch 多機啫 ，Switch 點多機都多機唔過 3DS 噶嘛？點解唔將最安全版 3DS 做出咧？ 所以佢而家仲係觀察期咯，佢唔會咁快將佢個本轉，即係最緊要嗰只咁快。 可能衰啲啊，可能直頭出一隻 game 叫做 Sun and Moon， 根本上就係將個成個 game 刮翻搬翻上去再出個啫嘛，都唔出奇噶。 不過有一樣嘢就係嘅遊戲就。唔会咁早 E3 嘅，都又系游戏就跟住 TGS 嘅， 但系任天堂冇 TGS 啊嘛， 但系又系第三趟嘅会啊嘛，唔系我而家期待嘅，头先突然间俾就 系，咁你系咪 TGS 啫？ 未知啊，可能会去噶，可能咯、啊。我睇响八月佢啲寄封pass 嘅音机回咩啲 pass 寄嚟，我迟先考虑咯。不如而家买机，唔系，根本就系。睇航空公司叫做特價機票，因為我又 咁嘅。喂，即係其實今次 EV 咧，就我覺得嗱，冇講 Xbox 啦，即係我唔係想負面，但係覺得好似比較冷對日本咁啦。我覺得單係 Switch 同埋PS4 咧，我覺得今次 DGS 應該會比舊年好翻啲睇頭啦，應該係，因為都冇新機啊嘛。係 啊，起碼有新機。 但係我覺得今年 E3 好有啲失望，就係硬件方面嘅嘢啦，好似幾勸服。 唔係，硬件就第三座箱出個超人版嘅輸手掣。 我唔係講呢種啊，即係嗰啲好前瞻性嗰啲啊。上年有個， 因為主流係 VR 嘛。 但今年 VR 大家發現到就係咩啊？ 我一早啲揾講咗 VR 係攞一個過渡期，係冇嘢出嗰陣嚟咯，學下個市嘅啫嘛。 上年係有個裸眼 AR 出嚟嘅，嘢影都未有咁啊，成單嘢影又未有，醫生又唔再攞翻出嚟講啦。嗰陣時係已經有件實機俾你實機去試咗啦，示範咗。 咖啡機啊！ 啊，乜未到嘅，應該未到嗰個地步嘅。即係嗰陣時佢講嘅有個裸眼 AR 啊嘛，即係 算啦。 好啦，咁大致上就今次 E3 差唔多啦，希望下次。其實本來想講翻小道上富都發生。 講埋啦。 依家要其實就冇，應該頭之前就小道想講下，因為依家嘢咧，我唔知擺邊度。上次噏埋啦， 講埋啦， 係啦，擺幾分鐘啫。 你講成個故仔出嚟聽， 講個故仔出嚟先啦。 小豆受夫又出嚟搞之後，又唔知 即係 新公司啦，總之新公司。 首先就係佢揀間公司就唔俾佢加嗰啲咩 保健聯 會， 即係嗰啲醫療保險嘅。 而唔加原因就係因為嗰個醫療聯會嗰個股東咧，成 日話申請加要先俾，要先俾佢個嗰個咩董事長身份 like 啲啦嚇，睇過先。 而家董事就係 如果條友就係 Konami 嘅社長。 跟住咧就係、 是。其實我想插開一樣嘢， 唔俾你加入呢個組織，即係話你唔可以幫啲員工買醫療保。 冇錯， 就係好大鑊，因為坦白講， 係啊，而家就係講緊你，如果你話哦，你唔俾嗰啲咩咩遊戲推落部嗰啲something like that 嗰啲喂喂喂嘅 ，OK 冇所謂，或者係而家都係關你啲員工安全事噶嘛。 即係坦白講，你唔可能講一間公司係1% 唔會有入工業意外噶嘛，係咪先？ 就係而家咪就講緊呢樣嘢咯，你要攔人，你要業界抹殺佢，有啲嘢你係唔可以做噶嘛，即係你關人身安全事嘅嘢，你都攞出嚟搞咯。 佢都話任何離，我唔知係包括所有離開個 Co-op 員工，淨係指因為小老鼠離開員工，就係、是、如果你自稱 Co-op 員工，其實業界唔請你嘅，全相傳。唔係呢樣嘢其實咧， 唔係佢唔係意思，佢意思係話叫你唔好同人講你做過 Co-op 員工。 係啦。 即是你在個 reference 那裡你不要寫你做過 column 是不是叫是不給啊 不給才說 是啊 不給你 cut 你寫的話他會找律師告鳩你 哇那真的好什麼啊 好嚴重 啊但你有沒有留意這件事呢網民就很大反應但你留意呢這件事反映出整個業界是幾咁危險的呢整個業界沒有一個人出來講過說對這件事 即是表示憤怒啊心聲啊 支持小島也都沒有支持呢個 Colin 完全發都冇，即係大家都係唔敢出聲，因為 唔敢得罪佢啊嘛。 即係咁樣講，即係變咗一種情況，就係唯有大家當做沉默的一群咯。 應該話又咁講，就係唔關自己事就唔好理我水啦。頂嗱一句食花生你關啲坐埋邊邊花生你，唔好少少話走去插一腳，因為咧就係你而家唔係網上打飛機。你網上打飛機， 講出嚟好大鑊嘅真係。 唔係網上打飛機，你鬧你幫依邊幫嗰邊冇所謂，一對方出嚟唔仗大。嗰、那個好難為嚟嘅大佬，你得罪佢，即係要你唔使收啊！ 好難為咁簡單，頭先講緊嗰個醫療保嗰件嗰個組織爭論講，佢下次封殺你點算咧？ 即係就係 Cap 講要社長，曾經做過 CSA 嘅社長，你咁樣得罪佢咧？依去到依個級數嘅話，你得罪佢就已 最慘係人哋方丈真係好撚小氣啊嘛！呢個 先你留意一樣嘢喎，離開咗 Cap 講嘅人咧 ，Cap 講冇搞佢嘅喎。冇一个，冇从来冇一个， 即系业界会搞离开咗嘅人咧，真系得克拉米嘅啫，即系。 因为业界其实好直接讲句咧， 补充翻你啱啱讲句，唔系净系小岛，系任何一个离咗职的人都系会搞鸠佢嘅，只要嗱， 不欢而散讲紧，应该系 不欢而散咯。 任唔系不欢而散， 佢冇搞阿吴秀兰。 即系， 好似走咗去 出声啫，嗰啲，即系佢唔会真系话你离一职就，佢嗰、那个佢离一职，即系佢会同你，佢会打去新公司度同你讲，即系佢知道你新公司啦。啊，呢条仔以前系我做嘅，呢条仔唔掂嘅，系会做啲咁小事。 个错唔系咁讲，成日讲句，喂，佢以前喺我度做嘅喎，咁讲啫。 唔系啊，系后边嗰个都有啊。哇，呢条仔唔掂，因为佢嘅逻辑好简单，我哋咁好嘅公司，你离开咗，一定系你唔掂咯。佢个逻辑系咁样啊，直情系。 其实如果咁嘅情况，呢件事如果喺外国发生嘅话咧， 任何一个国家都俾人点都开花。 咩啊？直头已经系告咗佢啦。呢、這个叫嗰啲叫咩？ 诽谤啊！ 唔止添， 名誉损害啊！日本其实都有 嘅，但系你唔敢出就日本。 系啊，你唔系啲员工唔够胆同个公司对簿公堂啫嘛？你因为喂你。舊公司佢話我唔掂，我好難駁噶嘛。 我想問日本嗰啲咧，司法制度其實係好封閉。就啱啱講，你有冇咁多錢同時間同大公司啊？ 係啊，咁總之就變咗好麻煩咯。佢所以就係講緊，即係得係得 Konami 咁 撚 小氣嘅啫嘛。 一定係過得到啲人，一定過得到，但 係日本算把啦。 所以咪變成大家都係暗馬底揞咗佢水咯。 仲有呢單係其實比較少少就係渡船就做咗 level five 表面就系同 level five 合资开间公司，实质就系俾 level five 食咗。 因为讲好啦，渡船就另一个故仔嚟嘅。因为渡 我就唔想讲太多。 唔系渡船嘅情况就系、是、其实以前我有听咗或者其实大家留意啊，渡船嘅明星大家其实都又知一二噶啦。讲真，佢喺个圈里面。更加是非常多的 不是、啊、其實他坦白說他相對地其實是沒什麼沒有我現在不是這樣說我覺得他沒什麼得罪人只不過是因為際遇啦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他是因為明星躲是有的大家都知道他其實他的行為都有些不是那麼好但是未去到得罪到人的程度 這件事我不說太多總之我覺得就是覺得 不要拿回大家錢、 啊、重點是佢終於發現咧，同人 game 好難做，即係知道冇水係咩感覺。 以前佢 真係水盡啊！ 以前佢 Capcom 裏面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你幾要做咩都得。而家你出嚟搞公司，錢冇水。 唔係，個問題唔係呢樣嘢，個問題係即係坦白講，之前嘅作品接二連三都失利啊嘛。即係你話，如果我第一出嚟第一個作品係好掂嘅，咁唔使擔心啦。 冇間就 變啦，係咪先？唔 係。冇間就係你咧，其他 cap 講出嚟嘅走出嚟啦，特工公司班友焗到掂。 因為佢獨立嘅第一個作品好緊要咯。 咁唔係少少都咁緊要啫，就係。你知道獨立第一次去安裝，佢就係寧願就係收埋咩，唔好講。 但係佢太執著於 Walkman 啦嘛。 佢 Walkman 情節嚟嘅。 咁你明唔明佢走都係因為 Walkman 啊？ 係啊，唔係話佢太即係佢變成就係講緊你作為一隻遊戲，大家就會好難接受佢出到嚟，同埋佢太當初做集資嗰陣咧，實在太個下巴太輕啦。佢哋記唔記得佢最後嗰幾關全部都係跨平台嚟噶？咁咪等於 嗰個。但係要講翻件事後續先，因為佢而家 concept 名義上見，即係真係接，因為咧成間公司所有嘅人係會去咗 Level Five concept 度，即係變咗係一間屬於 Level Five 嘅子公司。即係等於 Level Five 而家情況就係 Level Five 算係買起曬呢間公司嘅資產，而將呢間公司接咗㗎啦。即係總之呢班人同埋我唔知道包唔包括啲 IP 啊，所以呢班人 IP 加埋 IP 加埋去，甚至佢隻 game 嘅佢未出晒㗎，隻 game 有其他新平台未？佢有 啊，唔係，好似話而家就因為咧間 company 要接咧，佢之前定落嘅嘢，而家要喺一段嗰段指定時間啦，好快事做曬，因為佢而家因為 佢要找數嘅， 到船係要幫Level Up 做緊一隻手機 game 噶嘛，所以其實變咗係兩樣嘢，即係總之佢要盡快做曬之前亦應承咗嘅嘢。而亦都要專注幫 Level Up 做隻新 game。 當初講咗嘅數佢要找曬，佢話會找曬，佢而家呢一刻。 因為間公司要接啦嘛，冇以後唔會有間公司噶啦嘛。 咁佢可以走數噶嘛？ 係唔會，大佬。 可以啫，唔好話佢會，我都唔信佢會。不過問題都幾麻煩，佢呢個手尾。 好啦，咁今次啊，醫生特集再加埋少少花邊，到此為止。下次希望唔會真係做等九月 TJ 啊。我諗 TJ 之前再錄一次啦。 係啦，到時咧要睇再重埋一堆。如果講業界料，當然有冇咁多業界料，其實我講業界料真係得講，其實唔係好多啫。 可能到時就話發生啦，暑假。 唔係，頭先嗰個 明明香港咁多發生有， 頭先講兩單發生啦已經。好啦，咁下一集再見，拜拜。 拜。